一些我承受，再痛苦也承受，但你不可偷偷的陪着我走，为了些报酬牺牲了感受，但你也愿走，没有开口。那一刻最难受，甚至比死更难受，为我包裹伤口，不过谁能够，或我可渴求等你爱够，待你一天回头会向我自首，为顺替你觅理由或太荒谬，可否教我那什么去治疗伤口，若习惯了痛到够亦会等候，他朝我要那什么再为谁做借口，麻醉那心痛否，麻醉过后才发现这伤口被你吓得更深，不懂放谁。